秋千在荡漾，记忆会随之轻翻，偶尔看到风筝在飞翔，想起微云的梦想，年年月月我们慢慢成长，却遗忘多少的片段，但偶尔我在别人的脸上会看到你的微笑，我来到回忆里的长